醒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黑夜，黑夜，白天，白天，都有人向往自由，都有人向往自由。年轻的人在苍白的青春中寻找丢失的自己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24小时的全天守候，把经典音乐和优质声音都交给听众。初心未忘，2017年9月6号，北京 FM 九六九五岁了。以悦动北京经典飞扬为主题的5周年系列活动持续登陆，这个九月和经典969一起去也。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。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北京地铁推出了拥挤度地图，以后坐地铁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查看地铁到底挤不挤。在地铁的线路图上将分黑红黄绿4种颜色来实时显示，分别对应严重拥挤、拥挤、比较拥挤和舒适4种状态。同时限流车站也通过栅栏标志被圈出。那据了解呢，目前地铁的拥挤度已可以在北京地铁微信端进行实时的查询，今后北京地铁的 APP 也将进行更新，方便更多乘客合理规划线路，主动避挤。明年1月，来往6号线的地铁车辆就将能停放在通州路程。记者上午从北京铁道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，路程东小营将建设地铁6号线的首个大修车厂。作为分3期开发的线路，6号线西延段的苹果园南路至5路居计划明年试运营，目前还在规划东端的鹿城站、南延2站。8月16号起，交管部门在全市设置69处查处处，在早晚高峰时段严查燃油2轮摩托车违法，对途经的摩托车逢车必拦，逢违必罚。这项北京市的范围内开展的摩托车整治行动将持续至月底。站在1958年的朝阳门楼上，希望是什么样的景象？1960年的交通岗亭为什么是2层？回家眷影展览近日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开展。分街坊往事、胡同古今、京城旧影与游园惊梦4个板块，100余张老照片带观众重温老城记忆。 是否还是一样，有没有学会比较坚强？因快乐的背后有人失望，你何曾在意？当时我也是这样悲伤，想明白为何对我那冷淡，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？你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风想你就也心伤，我多么爱你却难逃你的魔掌，像风

怎么了？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？不想再糊涂。迷雾迷雾迷了路，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承受，我需要承受，只要你愿等待悬浮太长，住在你就可以唱荣耀，胜过被嘲笑，所以抛开自尊，用尽可肯应着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？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？迷路迷了路，我却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？ 埋头工作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，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，旅行者。 拔仙渡海在此地，缥缈仙境入梦来。蓬莱一直以来都与仙境结缘，不论是秦始皇祈求长生，或是拔仙渡海，乃至蓬莱仙境，都符合一切对于幻境的想象。今天我们的旅行者请到了蓬莱市的副市长隋玉娜女士。 蓬莱呢，是坐落于这个山东半岛最北端的一个滨海小城，它有非常温润的海洋性气候，然后同时呢，它的这个生态环境是非常棒的，同时它又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历史还有旅游资源。那么大大小小26个 A 级旅游景区，是目前我们县级市唯一具备了2个维级旅游景区的一个县级市。然后我们有大大小小31个葡萄酒庄这样的为支撑，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城市定位，也就是我们的城市品牌人间仙境葡萄海岸长寿之乡。 要说蓬莱最富有仙气的地方，当属蓬莱阁。蓬莱阁坐落在距蓬莱城北1000米的丹崖山脊顶，是蓬莱最富有仙气的地方。传说中的八仙过海便发生在此间。高大巍楼的庙宇，小巧灵气的避风亭，位于丹霞之间的蓬莱阁，兼具江南园林的秀丽与北方宫殿的豪情。当朦胧烟云蒸腾时，蓬莱阁被锁绕其间，却仿佛真成了空中的美丽房舍，即将要随风而去。蓬莱亭外绵延的山崖绝壁，绝壁下那万顷碧海，仁者爱山，智者爱水，在这里一切似乎得到了完美的统一。除了蓬莱阁，其他的旅游资源也可谓相当丰富，有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蓬莱水城，有亚洲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和三仙山、八仙过海等景区，山海自然风光和百里黄金海岸，绵延百里的生态谷，蓬莱素以人间仙境著称于世。蓬莱地处北纬37度的葡萄种植黄金纬度上，气候、光照、沙土、降水等自然条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，也让蓬莱成了整个胶东半岛葡萄种植的精华之地，也使得这里成为了世界七大葡萄海岸产地之一。所以来蓬莱旅游，不能不去酒庄看看。 漫步蓬莱仙境，参观葡萄酒庄，置身蓬莱阁，被美妙而神秘的八仙故事牵引着，也会让您真切地感叹到蓬莱的美丽与神奇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神奇泰国之旅。

善解人意，百无禁忌，爱就会麻痹，不爱也没有关系，成熟到底，不伤感情。天不灵，地不灵，天下大乱发神经，你太入迷，我太清醒，十万八千里，我敢 醉在红尘中，醉在红尘中，我不匆匆融融入梦。 人皆寻梦，梦里纷纷世动， 爱在红尘中，恨在红尘中，何不潇洒如梦。日升日落，潮起潮涌，梦里有爱，何必把人去镂空。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，在人间不停地催送，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走过了悲欢，卷过了聚散，梦如人生，人生如梦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所有心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感应，哦，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憧憬。

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破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 讲才好，在城市里赛跑，抢一个温饱，努力的跑跑跑。时间是马表，是冲锋的号角。跟老天爷求饶，别让我变老，让头发掉掉掉。男人的烦恼，数也数不了。要学一学电脑，赚一赚钞票，写小丑跳跳跳。爱情的技巧，要一直伸到老，在情场里跌倒，替对手叫好，我还要笑颜欢笑。男人的烦恼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伤也好，痛也好，多多指教。女人的城堡，是男人的煎熬。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将才好，在城市里赛跑，抢一个温饱，努力的跑跑跑。时间是马表，是冲锋的号角。跟老天爷求呀，别让我变老，让头发掉掉掉掉掉掉掉。男人的烦恼，我数也数不了。要学一学电脑，转一转钞票，学小丑跳跳跳。爱情的技巧，要一直学到老，在情场里跌倒，听对手叫好，我还要强颜欢笑。男人的烦恼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伤也好，痛也好，多多指教。女人的城堡，是男人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男人的烦恼，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，笑也好，伤也好，痛也好，多多指教。女人的城堡，是男人的监牢。对也好，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笔勾销。